张梦石也都是从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年》中认识列宁的。他俩铭记这位导师长着硕凸的前额、锐利的双目、尖削的下颏、上翘的胡须，屈前着躯体向工人发表演说时，挥着右背猛力下劈，斩钉截铁地宣誓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俩主张给战犯灵魂治病也要挥重拳下重药，就是要给他们讲授在苏联俘虏营不曾读过的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论》。辅助读物是中国士文《帝国主义论》讲解。此建议处方获得所长批准，被同事们认同。这天张梦石一早来到教室擦桌子，同事问他干什么，他说今天不是开课吗，我们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一向蔑视中国，无说我们是劣等民族，不讲卫生，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叫他们看不起，我们一定要在各方面表现出国家气派来，打扫屋子实际就是备战，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江湖老大，就是霸道霸权霸主，就是征战掠夺，江湖没有法律，没有规则，只有势力，只讲拳头，说打就打，说争就争，什么国际法，我打你服，先打了再说。张梦石的传奇经历使他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又有实际的感受，还有在押的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做反面教员，以及他父亲的那帮汉奸哥们儿当模特，他运用日本战犯的活教材给日本战犯上课，讲起帝国主义来通俗易懂，也比较精辟而透彻，战犯学生说听得懂有兴味儿。日军第39师团232联队三大队十中队中尉傅永正三，大学时期大致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还在图书馆把共产党宣言抄在本子上，那都是作为知识阅读的，并没有从思想上吸收。今天他重读改造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浏览过高田氏之仪的资本论，把经济危机做成图解说给狱友，启迪大家思想开窍。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世界，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共产党宣言令人震惊地预见了全球化的性质及后果，不仅因为他知道资本主义加剧贫富差距，还预见了他将带来的剥削与垄断及其与战争的关系。列宁的书在日本是禁书，谁看了是会被当成政治犯判刑坐大牢的，许多日本战犯读了他如大梦初醒，今天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才知道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过度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初步弄清了他对内压榨对外侵略的本质，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与结局也揭示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同书中分析的完全一样。列宁把日本帝国主义称之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日本军国这头双头怪兽血口獠牙，裹挟着滔滔骇浪、焰焰火山、飙飙台风的狂暴激情，频频扑向邻邦，从反面辅导人们解读列宁的书，了解了通过海盗式的掠夺掌握权力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后来对外侵略的真相，了解了因为世界列强瓜分世界利益的矛盾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球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了解了日本帝国政府对外实行侵略对内实行压榨的罪恶发展历史，学习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了解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了解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根源，进而 冷静地重新审视日本，也重新审视自己，勾勒着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春风初度玉门关，大地徐徐破坚冰，战犯们的思想王国第一次照进了缕缕真理的光芒，透进了些许春天的气息，使得他们开始迈出改变反动立场、树立进步思想的决定性脚步。他们认知日本岛国民族的岛国理论是荒谬的，岛国本就是其地理位置、天然环境相对于广袤的大陆形态而言，没有任何严谨绝对的社会理念定义。但是军国主义却给表现在日本民族身上的某些岛国性格披上了鲜亮的、难以抹煞的诡谲色彩。狭隘、自私、冷酷、自恃，军国主义进而驱使这个以刻苦起家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凝练之后，竟以虎狼的野心、螳臂挡车之气力，做起大东亚龙头老大的美梦来。这个美梦没有经过任何和平的尝试与实践，即在侵华战争中炽烈膨胀，演化成世界浩劫，给近邻带来了永夜的噩梦。战犯中许多人似醒非醒，悔恨自己是把砒霜当过蜜糖的人。回想当年，他们跟着追慕西方、模仿西方，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岛国强大，必须走向殖民帝国路。英国是这样，荷兰是这样，法国也是这样，我们日本为什么不能这样？贝尼多·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主义旗帜下进入新时代，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信条似乎提供了解脱魏玛共和国失败之路。日本为什么不能拷贝一个意大利、德国版的日本帝国？不堪回首，918事变，日本帝国吞并中国满洲得逞的那时候，战犯们该是多么的狂热，多么的自豪。1933年，日本代表松岗洋在面对国联的指责而当场宣布退出会场的时候，战犯他们又跟着多么扬眉吐气。岂不知正是从他们吞下这一颗颗蜜果子的那一刻起，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却开始改变。这个岛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穿着礼服跳华尔兹的木偶了，而成了一心要做残忍征服者的现代武士。几乎每一个战犯都谈到，他们受到学校教授的天皇教育训令后，跟随时代大潮涌进军队，又顺从国家的军人训令而走向战场，认为只要养成忠君爱国思想，有旺盛的功绩精神和为国捐躯的精神，就是日本男儿、天皇臣民应负的使命。至于什么是战争，为什么发动战争，战争性质是什么，战争结局会怎样，他们不明白，不必要明白，不想去明白。我不知是不是帝国主义，金田说，可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就开始了满洲918事变。从那以后，军国时代的士兵们接连不断地出征，我记得那时候就大力宣传向海外进攻。关东军控制了满洲国，因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说它是自己的同盟国是没有错的。广田接着说，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这个殖民地国家，这就叫做帝国主义。那么我认为日本就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日本很早以前就占领了台湾，吞并了朝鲜，从那个时代起就已经成了帝国主义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侵略战争就是非正义战争。大革命预言家的激变气质开始镶进一些人的骨子里，像一颗隐痛的子弹，提示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战犯们萌生着对于真理的向往，各自表述着自己学习的心得。日中战争，日本占领中国之后驻扎不走，日本的行为就是侵略。根据条约，日本军在天津、北平各驻扎一个营， 到了1937年初，竟然谁也不知道扩大成了全副武装的旅团。早有明文规定，演习不准携带实弹，可七七夜间演习立刻实弹出击，不能不说是早有预谋，这能说是正义之战吗？回想一下，我们在华北、华中发动的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战争，那是说不通的。我是第五九师团的，也曾想过自己是为祖国而去战斗的，可袭击村庄、烧毁房屋、掠夺物资，这不是侵略是什么？自己认为是为了正义，说是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可是我们参加了日本侵华的战争，自然就成了侵略的执行者，回头使祖国遭到了战争惩罚，做了大坏事了。日文书报连篇累牍地介绍本土现实的切肤之患，像是一剂剂后悔药，让战犯们痛认日本人口多，岛窄人稠，不向外找出路，国民就活不下去的民族生存论，纯粹是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残酷的现实与迷人的蛊惑相反，他们看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不是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利益，而是为了帝国统治集团的利益，结果恰恰是因为出卖日本民族利益，才吞咽着引狼入室而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苦果。对于他们学习的每一个微小进步，管理所都及时地给予肯定和鼓励。学习课题不断变化，但教育方式万变不离其宗。军国主义不是抽象的空壳，说到底它在炮制着军国主义的人，有实施的指挥者，也有实践的部下。管教人员向他们提出了人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你们属于哪一类人？为军国主义干了什么呢？这是由抽象性的总体批判谴责向具象性的个体坦白认罪的过渡。他们开始骂长官，骂美国，怀疑天皇，又忐忐忑忑。在这第二步自我认罪的时候，却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情形。有些人担心因为赖罪抗罪而受到违反监规处罚，不得不在口头上做姿态，却只是原则承认自己有罪，不肯具体交罪。有的说这次坦白是完全为了死，为了给中国政府提供罪证而坦白的，有的则立免为中国审判提供杀头的司法档，否则岂不是自愿伸出脖子去叫中国人杀头吗？管教人员严正、公开、透明地宣示政策，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共产党从来不把搞民族报复作为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在一个坏制度之下，好人可能变成坏人，甚至会犯下很大的罪行，但是只要认真认清自己的罪行，就有可能再次成为好人。管教科长语重心长，特别强调，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认清自己的罪行，成为好人，与我们和睦相处。我们对所有人诚实的坦白感到高兴，因为坦白罪行是认识错误、走向新路迈出的第一步。人的认识与转变需要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全过程。先期学习小组的14人度过了三个月的日日夜夜，连续坦白交代杀人近千名的战争罪行。14个人分到各个小组现身说法，成了令人信服的悔悟认罪的示范者，成了中国改造罪犯政策的宣传员。重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的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这些重犬是如何被自己的主子拉上战车，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犯罪的呢？从1952年开始，一场大讨论同时在战犯中展开，聚焦点是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发动起来的时候， 如何把单纯的青年变成杀人机器的零件，使他们无从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讨论题有三个：一，谁把我们拖上了战争犯罪的道路；二，怎样充当了天皇精神枷锁下的牺牲品；三，如何结束背井离乡的监禁生活而获得新生出路。这三道题如同三把钥匙，开启着一把把锈蚀的心锁，终以理智代替了愚蠢。管理所晓之以理，明以利害，使许多战犯明白罪行是在中国领土内犯的，有些还是合伙犯罪的。如果自己不交代，中国人民会揭发，同僚进步了也会检举，想要逃罪是不可能的，都是对自己不利的。一个监舍十几个人，从早到晚紧贴着脸混在一起，这比那些仅仅吃过一锅饭的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个战犯深有体会，在日本住过什么地方，干过什么职业等等，经过漫长的岁月，就像外边的镀金慢慢脱落，里边的原铁逐渐显露出来那样，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在漫长而充足的时间里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来中国前，在西伯利亚那时的生活也是这样，对那以前的军队或警察时代的事互相也都知道，即使每个人藏在心里从来不敢说出来的那些事，在这种生活里互相之间也都会全部知道的，相互闻闻味儿，看看情绪，也能察觉出点什么的。直率地坦认自己，解脱自己，才是赦罪的第一阶梯。日军三九师团232联队一大队大队长黑濑士夫第一个爬这个阶梯，他站起身来流着泪水说，为了真理而学习，就是杀头也要坦认自己的罪行，不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出身贫苦全家离散的日军五九师团五四旅团110大队四中队军曹分队长宫岛司鼓着勇气坦白杀害了270名中国军民的罪行。伪满兴安河特务厅特务科警佐大井健太郎生平第一次为残害中国人而挤出几滴惭愧的泪。紧接着又有位以下低级别的战犯表示，我们曾摒弃青春和生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容忍的杀人罪行，今天认罪同样非要有摒弃生命的精神不可。我们要交罪，要忏悔，要给自己这个人做鉴定。所谓忏悔，就是意味着悔过自己的错误，苦恼于身负的难以偿还的罪孽，愧疚于自己的无能，绝望的自我抛弃。关东军宪兵队第一特别警备队第五大队军曹原田左中坦白交代，在河北密云县曹家路村绳吊棍打钉穿枪杀以八路联络员农民，又残酷刑讯以八路窝主老太太后，写道，战争是一部分统治者在准备，在人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打起来的。我活过来的前半生全在履行统治者的战争中忠实的服从而活过来的，同时也培养了忠实服从的人，拿着枪侵略中国，杀害了许多中国人，还认为是在为国家对父母尽孝，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战争结束后，我接触了被害的中国人民的温暖的心，使我从鬼变成人。第三所54号监室阿布胜二等16人联署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仅此写决议书。我们迎接今天，是在中国人民领导下，在改造斗争里要打断企图叫我们使历史落后的帝国主义的枷锁，而现在我们要成为不屈的和平战士，悔改过去的犯罪行为，为满足全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的希望及日本人民的希望而努力。我们被人家强迫培养爱国主义，而且 忠实地遵守过那个精神。那都是什么？那不过是压迫者、剥削者对我们强加的欺骗，而且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的宣传教育的结果。那就是我们过去认为的祖国并不是我们的祖国了，那是少数压迫者的祖国。我们为那个假的祖国服务，而且拼命地战斗过，加强学习，为了争取永久的和平和民主而前进。认罪交罪与检举揭发同步进行，相互认证，经历了赖罪、认罪、再赖罪、再认罪的反复曲折的过程。这样分批分期搞了两年三个回合，让他们一个也漏不下、划不过、赖不掉，促使80%以上的校级以下战犯交代罪行2998条，写出检举揭发312人的材料637件。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